南山顶，晚风吹动红旗摆，先锋连冲到旗下来集结，数了数，连小高还剩13人，更显得旗壮山河之中且。忽听见四周围轰隆隆炮声如擂鼓，真好声滴滴答答传四野，原来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，紧锁包围一万城，各路总队开始了总攻瓦石街，一连整回动战旗山下之先锋连又冲在总攻部队的最前列，李军长在乱枪之下被击毙，还闹了个全军都覆灭，这一仗把西北战局来扭转，先锋连从此后升为镇元爷，勇士们染血的